歡迎大家收睇《歷史係咁話》。喂，今晚咧就係呢個清明節，咁有四位嘉賓咧同我哋一齊去講。咁有咧就係樂言啦，咁啊有啊小毛啦，咁啊仲有啊嘉齊啦，仲有大家都好熟悉麥穗、麥敬生 嚇。有咁嘅名嘅咩？ 有 都知啊，多 名噶， 通行都係咁叫噶， 係啊。麥穗啦，麥敬敬啦。 咁啊，咁做節目我第一次喎，以往都係一板一眼坐得正正咁噶嘛，咁啊，但係今日可以咁樣翹起腳半挨身咁樣做節目，我又好少喎。 正哦， 係啊， 幾開心 啊！係啊，咁佢啲題目仲好犀利添啊！今日啱曬你，開正你嗰份， 係 講打噶。 哦，講得好啊！ 我哋講下今日邊個皇帝啊最打得？ 係 係係。點解要清明講打咧？ 清明講打，因為清明咧都同好多皇帝有關係嘅。清明節本身咧就係同一啲皇帝咧登位咧係有關係嘅。咁邊個皇帝咧 嚇？嚇，晉文公係嘛？都唔可以話佢皇帝嘅，嗰個時代未有呢個 諸侯 咯，係好重要嘅。但係即係後世認定佢一個即係好偉大嘅王者啦。咁因為即係佢喺春秋嘅時候開創咗霸政啦，咁當然唔係佢第一個，第一個齊桓公啦，咁但係晉文公係即係一個好重要嘅人物，咁啊同埋佢成個人生都好轉折嘅，咁原本可能好有機會直接可以繼承到皇位，但係經過種種宮廷政變啊，又要走難啊，喺唔同嘅國家裏邊，係啊，唔係講笑，即係窮到窿啊，即係當時同佢嗰啲跟住佢嗰啲隨從啊，嗰啲好忠臣啦，差唔多好似要大家吩咐嚟著咁樣。即係窮到咁樣，咁但係最終就即係可能就係同佢啲好重要嘅對手聯盟，咁啊翻攞翻個皇位。 嗯，不過嘉庭啱啱講呢種咧，亦都好固定啊，中國嗰個朝廷興衰啦，或者繼位啦，一個好固定嘅一個形態喺度啦。咁話法達，你權力個源頭係得一個嘅時候，咁你分得一個嘅時候，咁就分到就有人啦，分唔到嗰啲點咧嚇？咁就安於有一種分封，咁啊固然係一個好嘅做法啦。如果唔好嘅話，咁點做咧？咁你心有不甘嘅時候就。梗係想另起江山啦，咁於乎就係紛爭又不絕，都係即係常態嚟嘅呢個咧。 咁啊，就晉文公咧登位之後，本來咧就即係分賞賜俾佢啲嘅下屬啊，同佢出生入死嘅人啦。咁啊，就係分漏咗兩個人啊，就冇分到，即係就其中一個就係介子推啦，出曬名。咁啊，佢哋咧就到時就晉文公話漏咗點算咧？咁到佢登咗位之後啦，咁佢就講話喂，你出翻嚟做嘢啦，不如你出嚟即係幫下我打江山啦。我而家上咗位啦，我而家做咗阿頭啦。咁佢哋梗係唔制啦，佢哋就唔制。咁唔制咗之後咧，佢哋就孭埋阿媽，即係個老媽媽咧，就真係孭住咧，就孭入深山，跟住避開佢，就唔見你啦，晉文公，我唔見你啦，唔睬你咁樣。 叫過嚟買。 即係呢啲係咩咧？就即係話有新人上咗登咗位之後咧，就咩咧？我馬上就掛冠求去，我係唔做啦。 追升高嘅， 係啦，我唔做啦。咁即係擺明係唔中意啦。咁然後晉文公咧就聽人講，喂。佢匿埋山度，咁點算啊？咁啊話，不如放火燒咗山。 俾條計，佢應該都係介子推啲仇人。 真係傻嚟 㗎！明做㗎啦，明做。 放火燒山，講佢出嚟喎。 可以解 佢信又好嘢喎，但係真 係。 佢信先好嘢啊嘛。 咁又話， 咪咯，佢信先好嘢咪咯。 燒咗山，燒佢咪會出嚟咯。 常人都會走出嚟 㗎。你現代解讀啦，我哋諗下嗱，佢走咗入去山嘅原因係咩咧？咁頭先我哋嗰個係一個即係好高道德層意嘅解釋啦，即係來之食係嘛？ 係啊， 你都唔俾我係嘛？而家先嚟。再嬲我，我 太似 你啦， 嬲豬啦， 擺明係啦，呢種係一種解讀，另一種即係我哋道德層意係一種解讀啦，另一種就即係調戲唔順啦，咁可能如果即係再嗌多幾次，可能就係 嘅，唔係做個字， 咁但係你燒咗山，你就 拉啦，焗佢出嚟好啦， 咁啊焗佢出嚟， 真係焗佢。一焗出即係燒， 佢唔識入去啊！你就咁放火喺出面放，佢又唔識行入去揾啊！ 係咯， 燒咗之後出咩事咧？燒咗之後梗係唔燒，即係梗係出事啦！因為你燒咗個山，佢梗係出唔到嚟啦。咁啊，最尾咧就冇出到嚟，咁就入去揾咧，就見到佢就同佢阿媽嘅屍體咧就揾到。咁啊，佢哋咧就阿晉文公就好傷心啦。點解咧？因為當時咧晉文公最肚餓嘅時候，即係真係落難最肚餓嘅時候咧，解子推切咗自己大髀嚿肉。 系啊， 然後咧煮咗碗湯，即係粥同湯啦，咁樣羹嘅嘢咧就請佢食嘅，即係話咧煮食、熟食、自己切肉就俾佢食。最尾咧佢嘅下場咧就係餓死、燒死，咁咧所以對佢嚟講咧就非常之大嘅震撼啦。咁所以晉文公就話以後咧依一日咧就叫做寒食，就大家咧就唔生火煮食，就 紀 念係啦，就紀念即係介子推。咁然後介子推亦都講即係希望咧晉文公為政清明。 咁所以咧就叫做清明節。咁所以咧清明節本身咧就係、是、一個王，即、就、係、是、一個即叫做君啊嘅登位嘅一個故事。 不過我哋緊講緊啲切肉呢啲故事咧，咁響中國傳統故事裏面都即係屢見不鮮。 係啊， 我細個睇啲廿四孝嘅 冇肉咪切俾你啦。 咁或者呢個哪吒都係要還父還母都係切啲骨肉出嚟噶嘛。咁呢啲都係似乎 做孝子又要割肉㗎。 係啊，係啦。咁所以呢個都係一個好重要，我哋嗰個文化裏面咧，就認為一個好高嘅程度嘅做法嚟 㗎。所以咧，即係燈位有好多好多種。即係形式嘅燈位，咁除咗我哋正話講，即係話落難啊燈位，正話阿麥穗都講過話，即係有啲人會唔信有啲嘅燈位。咁其實燈位有冇啲嘅正確嘅標準嘅方式係可以燈位 嘅？如果我哋就睇翻最遠嘅時候，咁啊，梗係即係所謂傳的啦，係嘛？冇的先傳書啦，係嘛？咁就再諗就搞唔掂嘅時候，就係隔離嗰房啊，咪細佬啊，細佬。 咩叫的同書咧？其實？ 其實咧，即係呢個係周朝開始比較正式嘅一個制度啦。咁啊，即係我哋就將好多呢啲咁嘅周朝嘅制度就即係話係周公嘅創制啊嘛，周公旦嘅創制。咁啊，最主要咧的樹就係咧，即係皇帝咧或者係君主啦，只係有一個正室妻子嘅啫。嗰、那個正室妻子咧，佢生嘅仔咧就係的子咁最大嗰個的長子啦。咁其他嗰啲妻子呢就即係其他唔係叫妻啦，咁其他我哋可能喺帝王家裏面就係妃啦，咁普通嘅屋企裏面就係妾啦，咁嗰啲妾嗰啲係庶子啦，係咪咁啊，而繼承呢就係由妻嗰一脈呢嚟到去繼承嘅，咁所以係即係集合咗父母呢，佢兩者都可能係好好嘅血統啦，咁而呢即係因此就可以產生咗嗰個後繼嘅， 所以即係標準嘅宗法形式就係所謂嫡長子繼承，就係、是、大婆嘅第一個仔，即係大婆嘅大仔，係嘛嫡長子，咁就係做繼承，咁然後就唔一直排落去呢冇啦，咁就庶出就係佢嘅二奶、三奶、四奶下嘅一啲，咁就喺裏面呢就慢慢排咁樣排。咁就係形式咧，就係嫡長子。 所以點解做個後係咁緊要啊？係 啦，咁所以做咗後咧，就係 可以做個後， 好多嘢爭啦。不過我睇過一個坊間八八卦卦嘅調查咧，即係好可能都係啲學者做嘅。佢話由秦到清180多個皇帝，得10多個係嫡長嚟嘅啫。係啊，咁另外仲有40係真係長，可能係庶長，即係話真係長子繼位咧，數埋得50多個。咁其余嗰啲真係咩方法 呢？冇计喎，好多皇帝都唔真係遇佢个皇后喎。 係咪 呀，个皇后係擺㗎喎。 你等返嗰个环境嘅氛围去諗啦，嗰、那个时代啲人啲命咁短嘅时候。即係你諗个即係健康嘅环境啦，粮食啦，卫生啦等等。咁你即係夭折嘅机会好高㗎嘛。 所以好多太子其实好早已经死咗。好似朱标咁样，係咪已经唔喺度啦。 好死到阿爸。 乐园其他国家有冇啲咩特别嘅过瘾嘅例子可以讲下？ 其他国家例如韓國咁啦，咁喺朝鮮王朝或高麗王朝嘅時候，好多時候佢哋都係會讚嘅，有第一次同朝鮮王朝嘅早期有第一次同第二次王子之亂啦。其實個概念咧，如果我哋比較熟悉中國歷史嘅話咧，就會比較接近可能係明成祖嘅靖難之變啦，即係嫡長子唔喺度或者唔適合做啦，跟住後邊嘅人或者另外嘅仔覺得。其實我叻啲，就好似大家最熟悉一定係元武門之變啦。咁佢嗰個其實話我哋要選賢或者賢能嘅人去做嗰、那個皇帝，而多過可能係純粹一個嫡長子。係《資治通鑑》有寫嘅，《資治通鑑》寫話嫡長子傳俾嫡長子係禮之正也。但係《資治通鑑》後面嗰句係寫不過，咁其實。唐太宗點點點點點，即係其實 規啦， 係啊， 係啊，係啊，係啊。 不過歷史上真係寫到明啊，即係可能一個皇朝嗰個繼承好清好楚，係一定係嫡長咁樣去繼承。我諗係阿明太祖開始， 係 啊，皇祖訓裏邊寫到明一明啊，一定要嫡長繼承啦。咁但係即係個問題係咩咧？即係嫡長繼承就係傳長，但係就唔係一定傳賢啊嘛。最叻嘅王子可能就唔係最大嗰、那個，或者唔係嫡母所生嘅。係咯，咁 加上傳賢有咩方法傳賢？ 傳賢就麻煩啦。 咁咩叫賢啊？ 老孔咁大啦， 傳賢 咩叫賢先？ 十八時代 嗱，所以你嗱頭先講講咧，嫡長子呢樣嘢，除咗就係話即係我哋會批評佢，就話將個皇朝啦、天下視為一個家產咁分之外咧，咁當然係一個好大嘅一個方便啦。系咪？你谂下，如果全嫡长咁啊，最一条线落嚟啫嘛。咁你一打开咗，如果树嗰个一打开个铺几大啊？咁、那个 系啊， 咁个铺咁大嘅时候点拣啊？ 咁然之後可能 即係候選人咧就 limit 係咯，係減啦，係咁。如果你突然間候選人咁多嘅時候，好啦，咁你大家都會我哋今日所講咁嘅選舉標準係咩咧？係啦，今日就係 咩？你冇有幾個咁啊爭啊，再裝埋嗰幾個跑， 即係你樹子你入唔到閘 啦。你早死咗咁就冇咗啦。 係啊，係啊。 咁所以你即係所以頭所講就話你其實一個最大嘅方便啦，亦都可以確保你嘅家產有一個好即係好正式嘅好我哋話好少爭議嘅一個繼承啊嘛，咁都要嘅，咁你中國咁大個江山係咪？如果你話即係冇一個咁嘅方便嘅做法嘅話，咁你就真係紛爭不斷。 咪所以古代嘅王朝佢哋立柱啊，立呢個皇太子係好重要嘅事，係即係如果唔係就好大問題，即係大家唔知個天下歸心喺邊度。咁但係有啊，好好多。 嗱，我哋正話有聽到嘅嫡長子繼承，有可能會爭嘅一啲嘅腥風血雨。咁但係同一時間亦都有所謂嘅禪讓。喂，禪讓又係咩概念咧？講簡單啲講下，禪讓係點？ 啲人想像出嚟覺得啊， 三代以前嘅我哋講緊炎明君主，個個禪落去，阿尧禪俾阿舜，阿舜禪俾阿禹咁樣。咁我哋孔子已經講話啦，咁就最理想啦。即係嗰個世界全部都係咁樣。我做咗好多年嘅皇帝，然後我可能會揀一個好炎明嘅，我就將個江山讓俾佢。咁我哋可以確保炎明嘅人繼續治世。咁啊，好似可以一個德治天下，可以延綿萬世咁樣咯。 退位讓賢啦，咁仲有一個含義啊，就係、是、如果你禪讓得，就係你喺 在世嘅時候將個位傳俾你信得過嘅人啊嘛。咁個皇帝係好似即係我一個統治者係好似有退休咁樣， 都幾好 啊。唔會老到昏庸。 係啊，仲話同埋禪讓都有所謂外禪內禪啊。外禪就係傳俾外邊嘅人啊，內禪就係話皇帝仲在世啊，不過個仔見到佢都。或者被逼或者唔被逼啦，都可以做皇帝啦。就內禪俾個仔，咁然後禪咗俾個仔之後咧，就搞掂啦。咁就自己做太上皇。咁都有幾位太上皇嘅德善宗嘅，即係話你都好啊，傳咗俾佢，咁我就安樂。 最出名嘅乾隆啦， 係啊，好其他幾位都 不過做太上皇啫， 好幾位做太上皇都幾好下場噶。 O K， 所以即係趁個仔仲當打，傳俾佢咧，都未必係壞事 嘅。不過你所講嘅禪讓咧，其實嗰個所謂叫做管治精英個團隊，其實都好細嘅啫嘛。咁你皇帝都係身邊嗰堆人嘅啫嘛，佢知道幾多人啫嘛，佢唔會真係會知道即係某條街有個好叻嘅人去揾嗰個人㗎嘛。佢實際上都係喺身邊嗰度揾， 喺嗰度揾嘅。所以都係有啲人入咗閘先㗎啦， 同埋都係佢哋都係入曬，當然同埋都係 你一個小圈子 啊，都有利益集團。咁嗰啲利益集團嘅利益咧，就可以通過呢個過程去交保護啦。如果唔係利益集團啲利益無啦啦傳咗俾個外邊嘅人，咁咪都係行唔通嘅。喂，即係所以咧，我哋話咧，即係呢個登位嘅過程咧，其實咧係成件事咧一個好關鍵嘅過程。喂，我哋下一節咧翻嚟繼續講埋點打得法。喂，好，翻嚟繼續啊！喂，嘉齊，你正話講到咧，仲有啲登位嘅方式係好鬼過癮嘅喎。 唔係，其實我哋講開，譬如漢人嗰啲登位方式咧，就比較正經啲。咁啊，但係咧，啲少數民族嘅政權咧，佢哋一旦有佢哋嗰啲外族嘅因素咧，嗰啲登位方式咧就會即係好多姿多樣。咁啊，即係譬如清朝啦，清朝可能見到明朝嗰、那個即係嫡長制成繼承制度，唔係次次都整到個好皇帝出嚟嚇。咁、所以咧，佢哋就係、是、即係傳言嘅。咁尤其是喺康熙以後咧，佢又即係唔立太子啦，啊，咁啊即係揀個最佢覺得最好嘅皇子啦。喺佢死咗之後咧，突然之間要打開個牌匾咧，睇下究竟啊邊個中獎 啊？幾成功喎呢、這個？啊，即係清朝嘅皇帝 overall 嚟講係算唔錯，我覺得係啊，算唔錯喺中國。 咁啊，另外仲有一個外族嘅皇朝就係元朝啦。 哦，忽烈二台蒙古人 係啦，蒙古人係佢哋開大會，佢哋真係有個選舉委員會 咁樣，真係會選啲候選人啊。 但係我諗鬥快入去嘅 呢啲咁嘅少數民族咧，因為佢要流曬啦，即係戰爭多啦，咁啊容易會睇到呢啲咁嘅能力啊嘛。 係啊係啊， 咁啊即係打完唔打得係咪？係帶領大家係攞到新嘅土地，咁呢啲咁嘅業績咧。就容易睇到喎， 同 埋計羊啊嘛，我搶得多羊俾你哋分得多嘢，即係大家分得好，啊嘢又多，咁大家自然喂，你都係最適合嘅，你都係最打得㗎啦， 帶領大家攞最多嘅就係 啦， 係咯，所以反而有你打得多嘅話咧，遇多呢啲咁嘅矛盾啊、衝突啊，就會顯現到個人嗰個領導才能啊，咁啊即係同一道理，如果你睇翻即係西方我哋講緊譬如話。封建制度嘅時期，咁你好清楚啦嘛，打得嗰個就係點啦， 好嘅武士帝王啊。 咁歐洲咧，歐洲有冇啲咩特殊啲嘅過癮啲嘅方式？ 如果咁睇咧，就話我 哋所講啊，成日批評嗰啲小圈子啊、選舉人嗰啲，個歷史就好長嘅。如果你講嗰陣時神聖羅馬帝國啊，即係咁巧，我嗰陣時讀書嘅地方 Regensburg 咧，就曾經係嗰、那個選舉嘅集中嘅一個陣地嚟嘅、所以地區啊中間呢個城市仲有嗰個 Reichstag 叫做就等於嗰個議會嘅東西。咁嗰陣時就話你首先要得到一個身份，就是、叫 elector 嘅身份嘛。咁即係話你係啦，你眾多之中，咁你有機會就做咗個選候先。咁、然先先有得去玩嘅。咁、但係嗰個時代，你個選候實際上都係講拳頭邊個夠硬嘅啫。咁、你如好啦，有業績，地夠大。咁人哋服你，咁你咪上到嗰個 elector 選候個身份嗰度咯，咁咪有得選咯，亦都有機會被選咯。 咁、但係咁樣做皇帝都要咩啊嘛？你就要睇住啲選候利益， 係、 即係佢哋會保住你啊，或者係會投你嗰啲 咁。咁東亞有冇其他國家，譬如韓國啊，即係東南亞有冇邊啲國家係有特別嘅登位方式？即係仲有啲咩方法咧玩？ 東南亞 仲有咩選舉嘅方式啊？ 其實東亞都係受呢個中國影響多啦，咁、所以其實都係類似中國咁樣咯。係啊，如果順住落嘅咁樣，可能會譬如都係會有選擇一啲比較嚴明嘅王子咯。不過韓國佢都幾強調個王子嘅教育，咁所以好多王子其實喺譬如話做世子嘅時候咧，佢哋叫世子啊，唔可以叫太子啊，因為佢哋凡屬國啊嘛。咁、其實佢哋仍然會接受好強嘅一啲譬如大學士式嘅教育咯。特別係朝鮮王朝嗰陣時，因為已經完全跟曬明朝嘅制度。咁、但係你話譬如話發生奪嫡啊、爭位啲事件，譬如頭先樂言上一節講到嘅王子之亂咁樣，即係呢個朝鮮太宗李方遠，佢都殺唔少兄弟噶。咁做皇帝都係要，即係做國王啦，佢哋叫啊，都係要咬兄食弟噶。 東亞咧有個得意嘅地方就係、雖然咧好多地方都係受中國文化影響，但係咧。你會見到咧喺一個文化影響嘅過程裏面咧，你會見到佢哋保留少少嘅一啲 自己啲嘢， 例如韓國或者日本咁喺新羅時代會有女王啦、小金女王啦、 女天王啦，呢啲係中國都係。 所以其實你會見到中國嘅禮制雖然係禮，其實我哋都係講緊禮制點樣影響住成個東亞啦，但係禮制點樣用？其實係會考慮翻個國家嘅一個需要。 咁即係再可以數咧，真係登位嘅方法都仲可以數。譬如古嘅羅馬帝國咧，即係舊嘅羅馬帝國，即係一世紀前後嗰段時期羅馬帝國咧，就係執政官話事嘅。咁啊，執政官咧嗰個選擇咧就係即係多少都係有所推舉嘅性質嘅，即係大家係即係有一個議會去推選執政官。咁執政官有期限嘅。咁做執政官嗰啲人咧。點嚟嘅咧？最初咧，佢會做一個角色叫護民官，好多佢就係做護民官先。咁護民官嘅特色就係咩咧？佢要嘅工作咧就係要護民嘅，即係話幫普通人。嗰啲普通人都係唔係奴隸啊？即係都已經係正常嘅citizens。咁嗰啲嘅羅馬嘅市民咧，有啲咩訴求咧，就通過護民官去做。咁而護民官咧係有權力咧否決執政官嘅一啲嘅方案，即係話佢作執政官落咗嘅方案，護民官可以擋。咁所以依個護民官咧，好多時候會變成一個正義嘅化身，保衞好多嘢。咁然後到最後咧，佢做完護民官一輪咧，就會做翻個執政官。咁所以一官員一世紀嘅時候咧，已經有所謂，即係喺歐洲已經有一啲所謂嘅選舉啦、推動啦，亦都有所謂嘅點樣。可以通過一個即係執政護民嘅過程，令到嗰、即係嗰啲嘅候選人得到成長。 呢種係幾好嘅一個方法嚟嘅。咁即係我哋會講咧啲所謂叫精英嘅巡迴啊嘛。即係我哋即係一個體制你要好嘅話咧，就要有即係新嘅血液流入去啦。咁你個新嘅血液即係點會有養分咧？咁就一定要從民間嗰度嚟嘅。 你唔可以困喺個皇宮裏邊。 你大家需要啲乜嘢？咁嗰個人係落地噶嘛？咁你走落去睇下究竟嗰個民生係如何嘅嚇？有你吸收到呢樣嘢，咁你當你自己再上一級嘅時候，咁你就施政嘅時候，呢啲就成為你嗰個可以用嘅資源嚟噶嘛。咁如果你做到呢樣嘢咧，咁而家我哋都有咁嘅機會嘅嚇，我哋都有咁嘅機會。 所以話嗰陣時，即係一世紀嘅時期，就係所謂叫五賢臣時期啊，即係哈羅德前後嗰幾位啊，即係最輝煌嘅羅馬帝國時期，就係呢一個制度最完善嘅一個時期。咁佢自己都係即係一個明君。喂。正話講咗咧，呢啲都係叫做某程度上好打得啦，即係話有啲有勤力嘅，有啲係上位嘅時候咧，經過民間疾苦嘅，有啲經過各種各樣嘅爭戰而嚟嘅。喂，我想知啲更加真係打得嘅，有冇邊個真係拳頭好打得嘅皇帝？即係中國邊啲皇帝真係打得嘅？ 明太祖係咪直情識拳啊？ 明太祖啦，咁其實所有開國君主都某程度上係槍槓子出政權噶嘛。 冇啊，真係要打得嗰啲，真係打交好得嗰啲。 趙武靈王啦。 系啊，趙武靈王點打得咧？ 嗱，咁佢嗰個時代其實我哋會諗咧，即係最早嘅現代化咧，應該就係趙武靈王喎。我哋成日都有個錯覺咧，就中國即係文化，我哋即係好 慣性嘅睇法就係即係一嚿嘢唔喐噶嘛，係咪？咁、但係其實就幾時咧？其實中國文化都有個開放性喺度吸收嘅嘢。咁嗰個時代，哇！打到七彩戰國嘅時期，咁有乜辦法會強化到啊？咁你趙武靈王係咯，我哋講立 周圍嗰啲 係啊，咁究竟邊個好打嘅？係咪？究竟即係件衫係左搭右定右搭左咁嘅係啦？咁佢嗰陣時講話做乜一定要即係用嗰、那個用 做開嗰方法先上衣下裳啊嘛，下身係條褲管，其實係冇褲噶嘛，你點騎上馬 啊？ 你諗就你點會吉住你？ 唔係走單止有， 唔係走咁簡單。 嗱，即係我哋成日講笑話，即係冇馬鞍或者你走冇馬著騎馬嘅時候，如果你摸條好厚嘅褲咧，你騎兩三個鐘頭之後咧。就是一位元朝的皇帝的名字。 所 以牛仔褲那麼厚啊。踩單車那個知啦是不是 好爛晒的真的會。真的會。 真的所以很重要啊他整個那些是衣服都變埋。 是啊 整個民風都變埋。 生活變 囉。咁你即係嗰陣時嘅戰爭你步卒為主嘛。咁即係如果我哋講戰爭嘅話你個步卒同埋呢個騎兵嘅較量就好清楚咁邊樣優先。咁即係今日都仲有騎警就係話一控制呢個群眾嘅時候騎警仲可以發揮好大嘅作用。咁你即係嗰個時代係啦你如果仲係用緊一個步卒嘅一種方陣形式嘅戰爭突然間有一堆即係掠如火嘅。 係咪我哋話即係古代馬嘅戰爭方式可能係20隻。25隻、30隻並排係衝，呢啲咁樣嘅衝鋒嘅方式，對於即係簡單講就係俾車撞嘅意思，即係你對住啲士兵咁樣衝埋，係咪即係撞車？ 坦克車， 咁佢哋一定散嘅，冇可能唔走 嘅。即係個訓練好緊要啊！呢樣嘢，咁你會唔會離開嗰陣啊？臨陣逃脱啊？咁樣 梗係走啦，即係冇辦法唔走啊！ 即係點解循法咁嚴啊？你唔可以即係臨陣去退縮咯？呢啲都係好重要嘅。 你突然間用咗呢個騎射嘅話咧，亦都係出現咗即係早期嘅所謂嘅協同作戰。 冇錯， 因為你騎兵同埋步卒嗰個配合，你又唔可以全部。是騎兵的成本實在太大嘛、你騎兵是有限的作為一個、突擊啊和支援的部隊或者側翼攻擊啊那 種趙武靈王副騎射勁想做哪些都是打 但是即趙武靈王他勁就是在個、大膽啦同埋他在個戰陣上面可能 是一個好的指揮 官而且他打匈奴有功啊叫 但個人武藝方面他會不會 有什 麼勁即我想都不會差的啦是不是那個時代呢因為即舊式的戰爭的時候呢就個人的勇武咧都仲係佔一個好大嘅 勇武派喎，喺嗰度。 即係你嗰個人，即係如果即係恩妖鬼命咁企出嚟，都服唔到眾噶嘛，係咪？咁所以都唔會差噶啦。咁但係我哋成日講嘅話，梗係。 宋 太祖梗係好打啦， 宋太祖長拳有咩 拳套都有啊，係咪？ 太祖長拳， 太祖長拳咁而家咧仲有即係好多個版本嘅，即係當然深入民心咧，就《天龍八部》入邊啲喬峰都係用太祖長拳噶嘛， 係啊，太祖長拳係啊， 即係突然間即係講到佢即係對住一堆高手嘅時候，突然間佢打到最 basic 嘅。就是太祖長拳， 係啊， 係俾士兵喺戰場上邊嗰啲。 唔係先，太祖係邊位先？講下太祖 係。宋太祖。 點解宋太祖咁打得嘅應該？點解佢會咁打得咧？ 有我哋有個無窮想像嘅800,000禁軍大教頭，有個800,000禁軍咁多。 宋朝後期都 宋朝後期真係有 佢哋個兵壓多啊嘛， 兵 壓有人多人出糧。 北上水係要填滿佢嘅啫， 多人出糧咯， 仲有。咁佢本身都有軍人背景嘅，宋太祖係 啊， 爸爸本身已經係五代嘅名將啦，自己又做過後周嘅殿前刀劍點，本身都係一個武官嘅職位。 其實係唐末以嚟咧，都有一種鬥將嗰啲文化。 武力風氣好盛， 即係佢哋其實兩隊軍隊打仗，其實唔係淨係兩隊軍隊較量咁簡單 兩個主 帥，派咗將領，即係其中嗰種打法就係將領打完先，打完然後就即係可能定咗個。 所以日本都係學咗呢一樣嘢，日本戰國時代都仍然有呢一個流傳，即係會有將領嘅單挑。 所以帶領軍隊嘅主帥啊、將領全部應該一定嘅武藝。 係啊， 係咁，所以嗰陣時即係你。就算是科舉時代都有武舉嘛，咁即係始終咧就係話你嗰個我哋強調咧話嗰個時代將領咧嗰個叫 charisma， 嗰個領導咧嗰個魅力係好重要嘅。咁你魅力來自邊度咧？咁一係就係話你真係好叻啊，即係諗嘢好清晰啊，然之後嗰個方向好精準啊，可以帶領大家去打洋場戰爭。另一個咧就係話你真係企喺度嘅時候，即係我哋邊個夠膽埋嚟？ 即係你唔聽我話你啊？ 邊個敢埋嚟？咁 即係有個半傳說半史實咧，就係呢個薛仁貴啊，三戰定天山。佢話咧就打即係北打鮮卑嘅時候，佢薛仁貴就射三支箭，射咗三個人落嚟，三支就中三個。咁之後對面嗰個就話。 哎呀，應該都唔夠佢打㗎啦。咁佢就投降就退。咁最時咧，大家就山呼萬歲，哇掂啊！真係佢打得咁啊，所以呢啲都係一啲好鬼過癮嘅。 所以喺呢啲時代，帶領軍隊嘅主帥，即係佢哋最後做咗皇帝嘅話，應該有一定嘅武藝。 武藝係肯定高，要識得打，又要個。頭先麥生咁講，威一定要有啲弱，係啊，要睇得先。 不過講緊嗰種單挑嘅打法咧，其實亦都係一種即係經濟嘅打法嚟嘅。即係如果你大家譬如話，如果軍力都唔係好多嘅時候，有限嘅時候，如果你仲係要搏殺一鋪嘅時候咧，即係大家都清袋嘅，就好慘。 死傷慘重。 咁如果即係另一個做法就係話最好打一個出嚟。打贏咗個就收咗對方嗰啲， 啱啊！ 咁呢種咧就係一種 幾轉八百啊， 係啊係啊！咁你即係就真係可以收編咗人哋嘅軍隊咧，就可以壯大自己。 係， 咁啊呢啲係一種賭法嚟，可以咁講嚇。咁你真係嘅話嗱， 跟喺後邊嗰啲都即係唔使自己打啊嘛，係嘛？你死你嘅事， 咁我就拉倒。 係啊，你贏我哋可以咁啊， 即 係 轉好睇啫，係咪？ 所以喺嗰啲明代嗰啲文學，好似《三國演義》咁樣，好鼓吹係話嗰陣三國時代係單挑啊、隻抽啊。其實是一個真係一個當時候嘅一個戰爭嘅好慣常嘅做法。 好，我哋講完單挑咧，我哋翻嚟咧就再講喺燈位咧就咁嘅衰嘢，繼續講。 好。 喂，仲係你翻嚟繼續？喂，正話講到咧就係燈位好多方式啊，好多閃讓啊，咁嘅嘢。喂，大家我最想知嘅咧。其實登位的過程有咩腥風血雨，有咩暴力，有邊啲咧就係最鬼犀利嘅？邊一次嘅大家講下，邊一次嘅登位嘅過程爭得最勁、最激烈？ 元武門之變啦，一定係。不過元武門個元武係咪一喺成個地方個元武呢個字係咪就係解嗰、那個？ 佢因為佢係太極宮嘅北門啊嘛， 北門 唐代都城係北門。北就係元武啦，前朱雀後元武啊嘛。 你問呢件事好大件事，腥風血雨，但係 講死傷，講死傷就唔係大件事。我反而覺得係真係引發個變之前嘅嗰段時間，幾兄弟之間嘅嗰種相處。作為爸爸嘅高祖李淵，佢睇住幾個仔，仲有最慘係一個好典型妻多夫賤嘅故仔，就係因為佢好多妃嫔，啲妃嫔又會聯結埋建成元吉西文，就係唯一一個仔係真係唔會同呢啲妃嫔有聯繫嘅。咁但係呢啲咁嘅女人喺側邊，即係喺個枕頭側邊度不斷咁自浸咁講啊，邊個好，邊個唔好，你都咪話佢唔煩啊！成件事真係。 不過李世民就係本身以佢嘅戰功嚟到去建立地位啊嘛，所以喺成個王朝啊，喺佢嘅軍隊裏面聲望好高。 嗯，同埋秦王府又真係的確係謀臣猛將如雲嘅，手下真係好勁嗰啲人， 打又得， 係啊，防謀道斷啊，已經係咪好犀利？ 係啊， 係 啊。 所以就我哋頭先所講嗰個問題啦，就係話好啦，越傳的， 嗯， 就常有呢個問題啦。咁你嗰個細嘅會唔會心有不甘咧？ 咁啊， 如果佢心有不甘嘅時候啦，有啲如果你温和啲嘅就會等啦， 等啦， 咁但係喂，大家都咁後生嘅時候，點等啫？ 係啦， 即係我哋大簡單去講下，即係元武門之變之前咧，即係簡單講就係一次嘅即係幼奪嫡嘅一個過程嚇，即係佢唔係嫡長，佢唔係太子，奪太子之位嘅過程，咁就一次變事咧，就殺咗本來嘅太子，同埋其實係佢上到咁嘅西文就成為唐太宗。咁將中間其實前面我哋正話都有講咧，其實佢有所謂嘅秦王府啦。原因就係因為西文咧就當時咧封為秦王嘅。咁咧秦王府之外咧，其實佢仲有一個稱號，咁就係天策上將。 天策上將。 咁天策上將係咩家伙咧？咁佢呢個天策上將都係非常之關鍵嘅角色嚟嘅。咁亦都係正話加齊講，因為佢咧已經咧就戰功好多。原因就係喺所謂唐嘅統一天下嘅過程裏邊咧。絕大部分嘅時間咧，都係李世民自己去打嘅，因為李淵咧基本上要坐鎮皇城，咁咧太子就陪李淵咧就守皇城，咁有好多嘅即係世俗要處理，咁然後咧就係咁嘅過程裏邊咧，李世民咧唔單止將唐朝全景打翻嚟，仲即係外對外咧亦都有一啲嘅戰功，咁所以咧所有封啊係咁派利益俾李世民咧，已經封到佢好勁啊！佢係政府部門嘅最高額頭，軍事部門最高額頭。 封喺咩地方？封喺秦。 係啦， 秦就即係關中，即係長安所在。 都係關陇集團所在。 已經俾曬佢，咁都冇啦。咁就俾一個所謂嘅天策上將嘅名號。咁啲天策上將名號基本上咧就即係所有嘢佢都可以發施號令咁。 神神化化嘅咯，呢個名都已經。 你諗下，即係我唔係太子，但我有一個咁嘅位嘅話，咁你即係。 咁即係點啫？ 咁全部軍事總司令咁樣。 即係簡單講，我做我冇我做呢個位開心啦。咁但係如果第日太子登位嘅時候，我應該係死得㗎啦。 係死 啦， 即死。 你話我都咁位高權重係嘛？ 點留你喺度啊？ 所以其實好危險㗎，李世民嘅處境 壓力好大，我諗。 唔係即係佢哋幾兄弟咧喺爭位嘅過程裏邊咧，好多即係好兇險啊， 好唔舒服嘅。如果你睇歷史， 李世民就係第阿阿爾啦，咁啊仲有除咗太子嘅建成之外，咁啊三帝啊， 齊王元吉啦， 係啊第四帝。 齊王元吉 咁啊！但係即係你諗下，你係太子，其實你點樣可以等自己最穩陣？最穩陣就係連結埋其中一個細佬啦，唔係李世民啦嚇。佢、甚至乎我哋睇啲史料話到嚇，太子咧係同阿四弟阿元吉咧，佢係即係有協定啊。第時我做咗皇帝咧，你係皇太帝。 嗯 啊，即係好似我位我傳俾你，所以佢即係差唔多都即係卜心卜命啦。點解唔係幫個二哥，係幫個大佬？咁、啊，即係又見到好多咁嘅交往喺度。 唔止係交往，呢啲係合縱連環 嘅、 過程裏面。所以頭先你講個問題就係、是，我覺得好關鍵一樣啦。你做到呢個李世民已經做到佢咁大， 冇嘢好。 好啦，咁你跟住落嚟，如果好啦。太子繼位之後，點即係點樣處理呢個人咧？ 係啊， 呢、基本上就係、是、即係冇得搞嘅噃、你唯有就係、是、即係諗個辦法、就是，就係即係鋸咗佢。係 啊， 係啊， 邊個鋸邊個先 嘅？問題最大嘅問題係咩咧？你手下已經有一班人跟緊你， 嗰班人都會有佢嘅， 嗰啲係做王者嚟， 係啊， 即係你做唔到王咧，佢哋係麻煩，佢哋係可能壓錯寶 啊。係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調轉頭咧，以我哋今日嘅眼光去睇咧，就話。李世民之所以行此一著咧，身邊呢班做王者咧，可能發揮極大嘅一個作用喺度。 即係兩邊咧都有唔少人咧做王，即係話少冇得講到啲所謂嘅關陇集團咁啊，都係嗱關咧一般我哋而家嘅即係講下簡單講咧就係關中啦，或者具體嚟講咧就係函谷關附近一帶嘅一個關中嘅地帶。咁、然後咧陇咧今日嘅字以前就叫陇山啦，今日咧大抵咧就係所謂嘅六盤山，即係附近嘅啲地方，大抵再準確啲係六盤山以東嘅一帶嘅延伸落去嘅一個地方。 咁 總體嚟講咧，就係所謂關陇集團咧，就係一大嘅地方嘅啲名門望族。咁但係真正計算落去咧，如果同六朝即係一直延續落嚟嘅一個嘅延伸有關係，咁亦都同一啲內蒙啦、太原啦。北京啦，中間嘅一啲嘅世家大族有關，咁、所謂有所謂五個大姓啦嘅一啲嘅集團，咁、所以呢啲嘅集團咧長期把持住所謂一直延即係唐以前嘅一直嘅一個政，咁成為一個世家大族。但係喺呢個咁嘅基礎之下咧，點解李淵咁快上咧？其實就係佢本身咧，其實都係代理人嚟嘅啫。佢、其實咧就係、 是、 一班關陇集團嘅大佬嚟嘅。其實佢嘅父母祖先輩啊，阿爸阿媽輩咧，其實就係呢一批人。嘅子弟嚟咁、所以李淵登即係所謂坐位咧就好容易，簡單講佢係受到大家嘅祝福而嚟，咁所以一坐咧就坐正嘅。 所以換皇帝就唔係換咗班統治， 係啦，其實佢只係 坐嚟嗰班 就唔係啦。 咁但係衰在咧就乜嘢咧？世民咧軍戰功勢太彪炳，太顯啦。咁同埋同一時間咧，佢又打得好勁啊，天策上將。咁你好簡單啦，李淵咧已經成為咗。一關陇集團嘅代表，咁李世民自然就另外一批啊新啲嘅冇辦法靠攏住呢批關陇集團嘅人嘅一個利益咁、所以佢收咗好多咧，即係我哋叫做野外嘅一啲猛人啊，即係話可能佢未入到個中央政府嘅，未入到個嗰啲嘅高嘅位置嘅一啲人，咁、但係佢哋有能力嘅。 佢掃蕩嘅群雄嘅舊部 啦，咁所以咧，你諗下，慢慢就成咗一個勢啦，就係話李世民同李淵咧就多少有啲嘅 有少唔同啊、個性質。 係啦，其實佢兩父子嚟噶嘛，但係已經有啲性質上 個性質上嘅利益集團唔同，班底都唔同啦。 而家你喺戰爭嘅過程啊，唔好講戰爭，即係你個鬥爭同埋營造醖釀大家勢力嘅過程裏面咧，大家係不斷咁吸收緊唔同地區個實力喺度噶嘛，咁所以你實際上係兩個集團嘅戰鬥嚟㗎啦，啊咁問題就係、最終都係要我哋都係要曬冷㗎啦。 我點解我哋要即係元武門之變有咩有趣咧？大家簡單講就知啦，就係世民殺咗建成同埋元吉，咁、其實係世民殺咗建成。世民殺咗建成咧，箭射死佢。咁啊，咁啊，元吉咧就古仔咁講啦，即係史書都係唐朝寫，唐朝史書 宋朝寫，宋朝寫 即係我意思係唐朝嗰啲嘅實錄啊，嗰啲嘅實錄咧都係改曬㗎啦。咁但係要講嘅話咧係咩咧？就係話元吉當時咧世民就只馬就好驚嘅，咁啊跌咗落地，咁啊元吉咧就有機會勒死佢嘅。咁啊即係咁啊好幸得咧，即係世民嘅下邊嘅人咧就救翻世民，咁然後就射死埋元吉。咁最尾咧世民就。 就叫做上位。咁但係關鍵過程咧，就當時李淵咧好神奇地 係 咯，點解會撐緊船仔嘅咧？ 即係其實證明唐朝當時候嗰個皇宮嘅最大， 佢撐緊船仔。 唔係有啲史料話到係咩㗎？阿李世民已經派咗人去監視緊佢爸爸。 係啦，咁啊就話全副武裝去睇啊李淵撐船仔。咁李淵就話：誒、欸，發生咩事啊？哦，冇啊， 保 你 安全。 你個仔同你個仔打交，你有兩個仔死咗啫嘛，即係咁啊。咁啊，佢話：哦，咁啊。哦，好啦，咁李世民做啦， 系咯， 你大家 个故事咁， 大家信唔信先？ 咁啊，呢啲 顺水推舟啦，喺船上边啦。 咁啊，即系其实简单讲咧，多少咧都有所谓逼供嘅嫌疑， 系绝对系逼供 啊！即系你谂下，就系我 咬兄食弟逼老豆， 系啦， 系啊， 嚟 讲，李世民已去啦，系咪？你嗰时你已经大势已去啦， 系啊。 不过李世民好明显武功都系好超住，佢一箭就射死佢阿哥，系啦。咁啊，但系即系其他佢阿袁吉射几箭都射唔中啊！李世民，你可以睇到佢戰法一流。咁佢手下嗰支阿伊軍着住黑色衫嗰支部隊喺掃蕩群雄裏面係即係差唔多天下無敵，佢親自帶領 打曬。 係啊，咁佢成日講以戰養戰啊嘛，你就係一定係越打越好打噶嘛。咁唔通即係就係匿喺個少林寺裏面唔出嚟嗰個好打咩？ 擺到佢十幾年就唔識打啦。 佢係不斷咁樣作戰，所以喺個元武門之變裏面，如果係用即係戰爭啊、武功啊嚟到壓到佢啲兄弟，李世民就係實至名歸嘅。 嗯，即係就算中間我哋話邊個逼供邊個，或者當時李淵嘅意願係點咧，都有啲疑惑嘅。即係有人認為咧，李淵咧多少係屬意真係李世民係做新嘅太子嘅，因為點解即係天策上將個位實太過可疑嘅，即係你擺到佢咁樣位，即係你焗佢哋兩兄弟打啫，即係多少有咁，但係都有個講法就係話，其實唔係嘅，即係其實咧李淵同太子都係一派嘅，即係佢哋都認為咧通過咁嘅過程咧。建成咗唐朝，打晒啲嘢之后咧，世民就应该系一脚踢开，即系话咧就踢走。咁所以简单讲就系李渊嘅立场，即系话个老豆嘅立场咧，其实到而家仲系一个谜，即系上意系点咧？其实冇人冇得清。 哦，呢度后来讲噶啦。不过你头先讲个嘢咧，我谂起咧就话，即系从一个管理咧嘅角度去睇咧。即係你咁去養大一個咁嘅李世民咧，即係嗰個風險咧，實在真係好大， 好大。 尤其是你係仲俾佢喺一個外圍嘅地方建立自己嘅據點，嗰、那個吸收嘅實力。咁即係如果你話真係要管好嗰個帝國嘅話，你又養一嚿咁嘅嘢喺度咧，就真係極唔明智嘅做法。極唔明智嘅做法。即係我諗係拉遠啲，即係一個即係西方嘅例子。咁你即係當日呢個海撒大帝嘅興起，其實個情況一樣啫嘛。咁本來你同即係好啦，鬥本來係。嗰、那個意大利半島上面嘅鬥爭， yeah. 你龐培一帶嘅就同佢嘅鬥爭，你好衰唔衰就放咗佢去高盧地嗰度， yeah. 以為去幫助佢，但係結果咧就俾佢由呢個外圍包圍個中央，佢嗰度征服咗高盧地之後，佢勢力不斷咁樣滋長嘅時候， yeah. 就可以逼攻你啦， yeah. 就可以逼入羅馬啦。咁、yeah. 所以你話即係咁樣嘅方式去一個處理一個有咁大嘅野心能力嘅人咧？ Yeah. 咁、啊、從管理嘅角度嚟講就應該係早啲鋸咗好過啦。 同埋先實仲覺得，你班議會都廢嘅、 啊。 我做我打贏你，我就不如踩埋你我自己個仔、我世族就好。咁亦、都將所謂嘅執政官體系咧就打散、成為自己父子之計 係啦。所以從阿頭先阿麥生講個觀點咧，即刻就諗起燕王嗰個 case 雖然朱元璋個心態唔係話我放逐你出去，係放你啲諸王出去平反個皇室，即係但係。燕王起家都係喺北平， 係咪？就係美大不掉啊嘛！ 即係上咗去上面，跟住我哋做韓國史都知，韓國佬嚟朝貢嘅時候，都會走去北京見一見阿燕王先咁樣。雖然即係唔係話籠絡佢，但係都知道其實呢個人係。佢有一個重要嘅位置， 所以就係我杜蘭去得嗰句咧，喺所謂一個王朝嘅誕生嘅時候咧，係嘛？即係究竟嗰啲利益係點樣分配咧，就好關鍵。嗱，我係做咗皇帝之後，幫你打江山嗰班人，個個都要分裝，點分裝？邊啲人有得分，邊啲冇得分咧？其實咧就係決定咗之後王朝穩唔穩定咧，就係睇呢啲位 置。呢藝術嚟嘅，呢藝術嚟嘅，即係邊個係要鋸嘅？边个係要收喺身邊嘅？嗱、但係收喺身邊嘅人用咩唔同嘅方法嚟？有啲人。就中意錢嘅、有啲人中意另一啲嘢。 女人啊， 咁你要即係 講女人。 唔係，但係我諗起， 我唔講冇乜咩講。 我諗起阿朱元璋，我諗起阿朱元璋咧，佢就最簡單，就係冇分別嘅，即係總之佢覺得有威脅嘅就全部鏟曬，剩低可能最信得過嘅，覺得係自己啲仔啊嘛。自己啲仔可能信唔過嘅話，都係佢哋自己打啫。點樣都係我朱家天下。 我哋咧下次翻嚟，我哋繼續聽家齊講女人啊嘛。 喂，好，我哋繼續講啊。喂，正話你哋講到靖難之變都好多腥風血雨，又死好多人，即係點發生嘅咧？嗰件事啊？ 咁我諗明朝嘅時候就朱元璋成個 元 朝係啦，係繼承制度。不過大仔死咗，朱標死咗， 阿標好快死啊。 咁啊，嫡長子制度之下就唯有嫡長孫。 我時都諗嘅。即係 咁啊！一係就再落底落細佬，一係就落 仔啊！真係爭底啦！ 係第二唔掂係嘛？ 係啊，第二啊，秦王啊，爽唔掂啊！ 係啊，喺地方上邊有好多嗰啲即係傷風敗俗嘅嘢咁，又報咗翻嚟。 別院啊，咁 樣係啊，又唔係好得係啊，流連妓院啊！ 唔係阿晉王咧，咪佢好多好多揾好多江南美女啫。阿晉王即係第三仔咧，就 女人都係佢最 都同阿明太宗 快講死。 係啦，咁剩低最大嘅仔就係阿朱棣啦。第四仔， 第四仔係咯。 啊，燕王又打得，即係佢喺北方好多對蒙古嗰啲戰爭裏邊，對北元嗰啲戰爭。 好似頭先阿麥穗講啊，以戰養戰啊， 唔係佢好打得㗎，應該都係即係武功係 真係成個勢力。 不過仲未查到佢有咩武林秘笈啊？ 唔係，但係即係喺嗰個喺嗰個位啊， 好打， 唔係應該好打佢同武當關係好嘅好好緊要。 咁武當嘅古仔 都係再講 迷你， 即係同埋即係都有個都係燕王當時喺北京即係好關鍵嘅，即係其實當時派佢去。手即係派佢做燕王，派佢手嗰度就係防蒙古啦。咁同埋佢同即係所謂朵顏三位關係密切啦，即係所謂今日即係內蒙一帶嘅一啲嘅即係少數民族關係密切。咁所以佢同一時間佢又係打外族，但同一時間同外族關係又密切。咁你諗下，養住一班最好打嘅人，同最好打嘅人做朋友，咁所以其實佢本身力量已經係好強啦。咁但係因為牽制嘅作用，佢亦都留喺北京，佢冇辦法落嚟爭好多嘅東西啦。 所以即係明太祖嗰時諗，究竟太子死咗之後要點樣處置咧？嚇，咁佢即係最後個決定都係咧，將佢原定嗰個嫡長繼承制度咧運作到底。咁所以咧，太子死咗咧，就唔係再揾其他啲仔啦。而係揾皇太孫，係啦，就將阿朱標個長子朱允文咧，就立為太孫啦。咁繼續培植佢咧，去成為接班人咯。咁其實都有幾年時間嘅。咁啊，如果一切順順利利嚇，咁啊朱允文做咗皇帝，大家相安無事，一切照舊就好好嘅。不過咧， 削藩啦， 係啦，朱允文身邊有班， 又好似又回應頭先麥穗講啦，咁大嚿嘢喺上邊，你自己都唔穩陣啦，覺得係咪咧？雖然你南京。 我身邊有人係好壞 嘅，咁你諗下，偉帝自己都驚嘅。你諗下，你有個即係叫做叔叔啊，舅 叔， 你叫佢做 都叔叔， 輩份高，實力強，有份打天下。你真係唔夠佢嚟嘅，即係你驚，你會驚嘅。咁同埋隔離嗰啲人講，啊燕王好勁啊，燕王好犀利㗎，你要小心。咁呢啲嘅種種嘅過程，令到咧佢有啲削藩嘅舉動。最衰咧就係佢削藩嘅先後次序咧，都有啲。即係令人咧 策略唔係好好， 策略上咧都係懷疑。 唔係，其實都唔係絕對差嘅，因為佢真係削咗一啲好有問題嘅王。咁然後咧削削下就不如阿叔都削埋啦，第四位嚇。咁即係但係 嗰個真係唔搞得㗎嘛。 你當然， 但係佢就俾咗，即係俾咗朱棣一個 時機， 即係話喂都差唔多到我，咁我就可以準備好咧點樣去同你 調轉啊？可能一著削應該削咗佢先。 其實係㗎， 呢個有另一個， 其實都係㗎，都係 一削 都 係先，係緩急先後嗰個問題。 係啊， 即係呢個判斷咧，真係可能係就係一剎那嘅啫。 係啊， 究竟你話最大嗰個我打咗佢先，咁但係問題就係話自己部署咗足夠實力未咧？一下就打個最大嘅，打咗個大佬先。 依個係關，呢個係關鍵。所以有陣時咧，先易後難定先難後易其實 真係好難講。 你諗下，你一上氣勢強，你唔做件難嘅事，你做咗易嘅先。咁如果你出咗事啦，做唔到，咁你咪越做越衰，仲一定做唔到件難事。 啱啊，咁而家都唔出奇，你都足夠時間俾呢個最強嗰個準備好啦嘛， 冇錯， 燒到埋嚟咯。 所以燕王當時候同呢個魏帝嗰個軍力其實係差唔遠 嘅 喎，天 唔係，其實都唔可以。 其實魏帝係有 爭好有絕對嘅優勢， 魏帝 數量上 係啊， 數量上 絕對。 將領上又係咪真係咧？譬如李景龍啊咁樣 嗰啲啊，即係耿炳文。 鐵拳係唔錯嘅， 鐵拳 手生都係唔錯啊。 即係我都係講述嘅，即係啲講述咧都我睇落都有啲可疑嘅，不過都係咁講嘅。即係當時魏帝咧同成即係我哋叫趙嘅叫成祖同魏帝之間咧，就啲公函咧都係仲係兄弟，即係叔同佢 侄 嘅之間係相稱嘅，即係咁講，都已經打緊仗㗎啦。咁同埋咧，魏帝又講明，佢係我阿叔嚟嘅，所以你唔可以 戰場上殺佢咧，屌生！ 係啊，即係落咗個死命令咧、 你諗下就係一樣嘢，就話喂，好難打。你諗下嗰個咁好打，我又唔殺得佢，佢真係把刀埋嚟，我要活捉個點捉佢？ 唔係，所以嗰時朱棣咧話要清温側靖江啦，一路打落嚟嘅時候咧，佢自己身先士卒啦，因為唔殺得佢嘛。 係啊，佢 打敗嘅時候， 橫衝直 撞。退兵係點啊？我殿後。因為冇人敢殺喎， 咁你諗下， 偉帝嘅命令係真係執行喎。 所以偉帝其實係一個明太祖禮制之下一個最忠實嘅支持者嚟嘅， 最大受害者。 不過其實即係靖難明成祖咧，朱棣能夠成功咧，其實好大程度上都有啲運氣同謀略喺當中。咁點解我話運氣咧？其實我話偉帝嗰個實力咧，冇得比嘅同燕王。燕王可能佢加埋佢手下嘅即係嗰啲護衛啦。係有三護衛，大概萬幾二萬人，咁啊同埋佢周圍啲軍隊，如果聽佢指揮 好似話一起兵嘅時候最初要得四萬人， 係頂都係咁多嘅啫。 我諗有十倍啊，即係相差有十倍 咁。可能最少十倍，淨係魏帝喺南京可以掌握到嘅中央禁軍都有五六十萬，係啊，咁同埋附近唔同省嘅部隊啊咁樣，即係明太祖建立嗰個衛所制度，其實整體嚟講可能超過一百五十萬兵力。 所以其實係奇蹟嚟嘅。你睇翻成個中國歷史咧，以藩王身份。起兵而最终可以定大统嘅，就只有明成祖一个， 即系可以真系系啊做得到。 汉代吴楚七国之乱都大阵仗啦，都要输。 我又要去翻战争嗰个层次去谂啦，就话嗱，你系咪有一个好清楚嘅 mission 去完成？嗱，你当时成祖就好清楚有呢个，有一个嗱，佢有一队好细但系好精锐嘅部队，有一个好清楚嘅目标去达成，有一个好清楚嗰个我哋叫 war plan， 就系个 step by step 点样打落去，呢个就完全系清楚嘅。所以打起嚟嘅話咧，嗱，面對一個咧，佢有一個好即係對家，係一個好抽象嘅一個諗法，就係即係保衞呢個既有嘅體制，活捉呢個燕王。咁呢啲係一啲好抽象， 真係好慘。 呢個係以一個即係好 specific 嘅一個 war plan 對一個好抽象嘅一個打法。咁所以咧，結果係唔一樣嘅。 同埋個 mission 上裏邊咧，即係講開 mission， 佢個使命裏邊，其實我覺得佢有學到啲嘢嘅，因為。佢嘅最好嘅朋友係邊個呢？就係朝鮮太宗。當時候，佢朝鮮太宗，我都話朝鮮太宗係比明成祖早幾年到，就啱啱攞咗老豆嘅權，喺第二次大王王，其實兩次王子之亂都係由佢發起嘅。咁第一次就將佢阿哥嘅一個權力捧上去， 將佢阿哥捧上去定宗啦， 定咗出嚟 做咗兩年啫。 然後就話：喂，你都唔係好啱喎，不如我自己嚟啦。咁所以。朝鮮太宗其實喺《朝鮮王朝實錄》裏面記載咧，明成祖同朝鮮王朝特別係太宗咧，即係李豐遠咧， 係 好老友， 兩個都係太宗， 係 再加埋唐太宗，全部太宗都係做呢啲嘢 嘅。係啊，明成祖係後嚟先叫做成祖，喺嘉靖嘅時候先改稱嘅嘛， 都係太宗。之前係叫太宗 啊，所以叫親太宗都有啲咩？我話，但係我話明成祖咧，阿朱棣咧，佢好嘢咧，就係因為佢其實喺起兵之前啦。已經喺佢魏帝身邊咧，佈滿嗰啲宦官嘅子弟喺度嚇，咁所以一舉一動咧，魏帝做乜咧，佢都知嘅。相反啊，魏帝唔知佢點嘅。咁而佢喺軍事上面好冒險嘅，即係當佢同呢啲中央軍交著嘅時候咧，佢係敢帶孤軍深入去到，即係突然之間渡江去到南京。而南京咧，居然啊李景龍原本去鎮壓佢嗰個將軍咧，連同啲太監咧，就打開即係南京嘅金川門。放佢哋入去，咁啊！魏帝突然之間嚇，點解我對手打到嚟我屋企門口，仲燒埋我皇宮？唔係咯，即係你咁樣打贏嘅靖難之變，即係所以係即係某程度上係好冒險嘅，但係亦都係好有陰謀喺裏邊。 同埋佢真係好打得㗎， 係我哋講即係話，即係嗰陣戰爭大帝就係成祖喺北京嘅位置啦，即係北平位置。咁當時嘅魏帝，但係建都南京啦，當時啊，咁所以其實嗰個路程嘅位置咧，其實係一啲江淮地帶，咁啊河多啦，湖多。啦，沼澤多啦，又係大低一個平原位置，咁又好適合周圍留鼠嘅，即係你去周圍走嘅話，一支孤軍咧周圍走，你幾乎係冇得冇得捉嘅。咁而正話嘉齊所講咧，即係佢點樣偷襲咧，其實多少咧有所謂二戰嘅時候越島進攻之味道，即係咧佢本來咧有幾個戰略相持點咧，其實打咗好耐，都好長時間，照拖落去咧，其實應該係有得拖落去，魏帝應該係有量嘅優勢會贏，咁然後佢就係。 阿成咗諗，咦係噃？佢話唔殺我啊嘛，咁我就一次過就中間咧就越到就過曬所有嘅關就直到去。 咁係最後博輸都唔係投降。 係啦，咁中間亦都有個即係古仔話即係火燒南京城啊，咁然後魏帝咧就不知所蹤嘅。咁其實咧呢個真係歷史度留落嚟一個謎團，究竟啊皇帝去咗邊咧？啊，亦都 皇帝去咗邊？下西洋去揾佢。 係啦，即係揾下佢 去咗東非咯。 喂，講下西洋就係明成祖啊，即係明太宗一個好大嘅功勞啦。但係你咁發覺所有叫親太宗咧？佢都一定要做翻啲嘢。 我話啱啱就係頭先諗起一樣嘢，太宗通常可能奪權未必太正統，但係做咗皇帝之後咧，就有一番功績。 佢做啲咩功績咧？喂， 哇！明成祖啊， 係啊， 大興土木啦，遷都去北京啊， 朱元璋嘅時代唔同啊， 即係幾次征討呢個北元啦，咁啊鞏固邊疆嘅勢力啊，係啦，下西洋啦，咁啊亦都 收永樂大典啦， 再攻埋安南啦，將越南北部控制嘛。 所以嗱呢種咧，有時就係話。非正統攞到帝位嘅人咧，就要用功績咧去鞏固佢合法性啊嘛，咁所以咧種做法咧，就如果做得成功嘅話咧，就係一個盛世啦。 所以唐太宗亦都有類似咁嘅做法，就係魏徵本身唔係佢自己旗下秦王府嘅，係啦，但係哇，我奪咗位之後，魏徵你都入埋嚟幫口手打咗嘢啦。 唔係即係唐太宗嘅功績咧，大家不容置疑啦。不過元武門之變之後，其實佢都好殘忍嘅。佢殺曬佢兩個兄弟所有啲仔，咁然後好偽善咁樣將佢自己嘅細仔嚟到繼嗣，即係你咁樣嘅做法。 明成祖都殺好多人啦， 咁啊當然啦， 方孝孺啊，我哋都 黃之成啊、齊泰啊， 都係好慘 嘅。方孝孺俾滅十族添啊， 雖然十族就係野史， 十族學生啊， 係咯，十族 學 生， 學生。 所以如果我哋幾個要豬嘅話，你都走唔甩啦， 即係冇乜。咁啊！ 邊個要豬都係豬嚟。 仲有一個太宗，其實大家唔好忘記，除咗朝鮮太宗之外，仲有宋太宗。宋太宗亦都有個嫌疑咧，係佢殺咗佢阿哥啊，趙匡胤。 冇錯。 係啊，咁嚟奪位啊，佢就係苦星捉影。咁啊，喺唔係煲公射影啊。咁啊，即係好有機會，佢唔係激到阿哥爆血管，就係攞斧頭斬死佢阿哥。咁嚟做咗皇帝。咁做咗皇帝之後，亦都要有一番作為啦。咁所以點解佢要向遼國進攻啊？咁雖然唔係好成功啦，嚇幾場仗都係即係敗績嘅，咁但係宋朝畢竟咧鞏固咗北邊嘅邊疆啦，咁啊亦都嚇開創咗一代嘅盛世啊！宋朝我哋話佢軍事就麻麻地，但係喺經濟上邊一流啊嘛。 其實都打好打得㗎啦，佢哋 都好打得嘅，對手太強。 對住蒙古個個都死㗎啦，你基本上佢都守咗好多年。 金啊遼啊，其實全部都係即係比起之前匈奴嗰啲好唔同嘅，好有組織嘅國家嚟嘅。 所以清太宗咁樣，其實去到清朝，其實你講太宗，其實我唔知係一個歷史上嘅一個巧合，定係一個命中注定太宗呢個名 字都係要做呢啲， 可能係嗰啲記載歷史嘅人有一定嘅幽默啦。 係， 即係所以我哋話咧，即係喺登位嘅過程裏邊咧，可能咧有啲人登位嘅過程咧就唔係好乾淨，但係最尾咧佢都因為唔乾淨，反而咧就要做翻多更加多嘅好事。我哋可唔可以咁講咧？ 係應該都好有機會。 好，歷史現實係咁啦。好。 Beep.